都知道了？ 你别说废话了，再废话都赶不上了，快点。 假设交通外观一世凌弱，辜负朕恩犹如祖德，着革去世职，亲自 是荒凉梦，神魂颠倒。

官的荣国府就这么完了，我的乔姐也不知被卖到哪儿去了。 乔姐，乔姐，乔姐，乔姐，乔姐，我的闺女，你在哪儿呢？ 抓一

台舞场大秧歌的牛喜洋洋，干娘家岁数有吃汤月色，大伙炕上睡鸳鸯，求的是心出艰难心不老，女人一看可要自强，我的二奶奶呀从今后我把乔姐来抚养，同闺女生死 you

看在那里 照顾，是啊，阴的人。我正在城楼做梦朝才能，而来是将帅不和是解题，你练得三成多小心，贪而无厌又多下沉，坐凉在地楼爬下灯，等候了司马到此谈谈谈谈心，西城的街道大朝廷预备着司马好屯兵，过两无忧别一进早预备下羊羔美酒，我考上你的三句去到此就该把成亲，为什么有意我定心退两难，为的是何我心所有心痛，人两国我是有有埋伏有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我定来来来亲张成 那是杨派名宿汪正华演唱的《空城计》。

原来你不乐意。道路儿呀，有根翻门头你不有你，所以那终身之久啊，一定他这迎来你我这今生这次那就中两地风，老天爷不屑我的头戴根，你也尽得了亲，任此来年一定将别离。 再请听《白虎大堂》。在这段唱里啊，要表现出程婴悲愤至极而又不能说出来的心情。 你也他啊 法场。 看我曾经去

老师讲，从小爷娘喜得着，忙到真到屋里向做下点事，苦的吃足了吃足，苦的真正么，总是还吃点子。顾家之人讲，张大红弄我配不了糊涂了。想想三姑娘的名字叫得也好，姓胡，姓的胡们肯定有武功。叫大郎，叫得大郎们肯定生得一上一斗。还在从今以后，不能过来欺瞒我在。你个张大红还等我打招呼个，是屋里向啦，并不富裕。为啥？因为毛山兵的。哎呀，我们家毛山兵们有啥子好叫？反光不养晦，吃两只山兵们，哎呀，比大家。 姐们，你哭了这个？ 我说老弟呀，那新娘子看不到亲双 家。哎呀，那这个就黑黑少气叫，你也哭少年的新娘娘。 别少年了， 糊涂郎的新娘娘还会得别气个了？ 还会遇上欧毛病？ 我哭是吃脚、 扎水、 对几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破劲里子气呀，什么子？糊涂郎的高血不会的别致个，顶顶恶人们身后是磨皮，恨得嘞，恨不得挪块方巾贴开来，跟到口口磨皮啊，磨皮啊，把得像粪皮。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鼻风。十根头发，九根皮，上腹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们才讲我难看，你咋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些三姑娘说我漂亮么？谁了孩子呀？气得啥呢？哎，想得黑大，得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呢，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香。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郎。句句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钉， 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九当万人离避难道出门，说得尽忠负阴性。我带去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狗家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说那个叫行队，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的女娲军，是狼抓到的红海青。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些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一起啊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女娲。这两家都交把天地，红落千军，松日东发，海宁西部太出，糊涂了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巾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跌起，两家逼迫生死，合不容易我的方巾我的两只过大了。 如今你姑子哥谢姑娘来贴方巾子，这姑子心上扩大，后世就从我血上升得神的嘛，不是 根本得贴娘哪接贴，马上你没接贴，你说的啊，大不够了嘿，没办法，不马上这还忙活，你要不接贴方巾比偷方巾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方巾。 哟，一个难为你们身体，一般。 耶，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总打开个张饭食，等我糊涂了，差不多了嘿。这还没耐口的，我哟，带你妈妈用不那破难为的，你两个都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粗方法都不来了，那么糊涂了，那要扣你米，可么热过去呢？嘿嘿，这个人呐，你们上到二十后阳高人一等，那么这个样子，米空不扣，没扣你百年一两过。因此日子两根线手什么盯了破军的白云来扣啊，真是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呀，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觉得夫妻这样那生样不个家。哦，对子刚刚贴特方巾我是高不喊，我们破难为情，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三个人我无位置，导致我落了苦里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个事情上的。哎呀，自个夫妻子呀，破啥个难为情呢？快点不走去。落了破经理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伤得一上一刀。所以不走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千莫比。天哟，那么不叫啊一年呢，说你铺进来整个糊涂郎，甚至半夜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头可没哪扣得紧，你眼睛盯了我的可没你扣得紧，你们分扣紧糊涂郎的扣在了清清爽爽，总当时高兴哪扣个你的一颗嘛，啥叫哪颗标志漂亮？扣这个斧头郎，啪水啪家，十身光鲜。哎呦，标志给，别人给，搞我啥子？搞我啥子？搞我啥子？ 普京的哥哥一下飞动三口，这口气是讲上门人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天讲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手指。没啊没好，一个都嫌怒啊，但是我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两个女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那是不好个子东方花烛夜 夜披破生烟 挑起方巾 吓得我这惊惊 新郎啊 新娘 却真总以为一儿新婚是娇妻那笑云老板送祖龙神到时间没有那个小伙的非难动地难看呐！我说有哇，你们非动地，我把当做不成为是也动地，我穷不够，他不起非，干么子干？我另外再加不点一两银子，非难里地那种还答应着。哎呀，我说有哇，你家有动地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小生意，风吃一把娱乐任务啊！一搞的要上去呀，富翁们那偷得起高兴呢。我这边那费儿，涨到面孔一白嘛，这糊涂了。你今朝阿哥讲山上费儿，女娃费儿费儿，还是费儿？你是个再费儿，我送张皮子到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吃故事？ 说个点名讲。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都得分配给我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人光我一直都抛进你拍板的你以为非要按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抛进你抛进你非要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莫不人亲与谁明送过举杯敬娘啊门哎送一 否口内喉。我打雷背，只等俺的兵谁来挑防啊？军，我军不白发了，这是个娘子哟。 我哥哥一番，我们忽然明白，张道外地上是讲必告假婚，李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有你压力，你十三点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着我，也做了地不放你太太，我偏偏有外地，你心怀不满，所以弄我搞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糊涂了。 亲弟，不拉讲不听进宫内回去，你非靠妇女嘛讲给，本来你两家都是不配了。你想呢？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难看，是讲傲气。你非双手不给，你非过啥啊？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分那个呀？你妇女们难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会骗你，怪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伯叫个一两银子，随时讲报报财报光个财。这个闲话讲出来，光得发光那个还是个那也是属于黑街哦。 嘿，个胡东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自家许多银子，请我做着大包子，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长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办？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起来也办不脱个。对，唤了外州生来，谁搭在门首浪向一定要开门。哟，钱能往哪里去呀？ 你这罗大去哪里问我母娘子？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后来侬父母再一说吧的了。哦， 你养娘儿子是一个子。哎呦，我说的做你个，这不是该怎么在亲家里去待过待过？ 我的 啊，你独落亲啊？哎呦，可不难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登他娘呀。 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处，明得比个胡同郎还要苦，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坏啊，坏不脱啊。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兰花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兰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别喊娘，我分讲我了哇子个。这个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个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啊的在过帐铺，我困了啊的。你理想们，我在高浪上去忙忙设备，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还他们。你寻那语气自然和你这股嘴不成。我觉得几乎会吐了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堂周知青，我们每次呢还是要鼓励个娃子。实在嘛，你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个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难看呐？ 胡头郎真是世高浪像善于个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那个他一直死下去，不是一个短时间。我老亲不看见我带上大伙去了，张大伙晓得我个情况，所以我个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问题这两点了，要么嫁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做了地不往一趟趟，回出去不牛干， 嘎不糊涂了。带领毛毛扎起么实在不扎起。那么你面孔难看之嘛，人傻头的嘛，我还是孤立这样。那么你人傲邪子嘛，面孔丁雅的嘛，我还是少少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各一世的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家主一下正在盈亏的摆上，糊涂了自家的黑人，肯放我摆，屋子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也要有，不肯也要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娃，你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些。你认为温朝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偏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偏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傲是傲的嘞，现在看看傲没傲，傲的单没匀称感。刚刚看看难看是难看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别之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搞不了，别个搞不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周年的嘛，一周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比是日本人个做啊。不过再想，日本人只有三郎、四郎，没大郎个，可是我比日本人还吃高呢。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不谁俱来。 哦，你两家的八对家。哎呦，你非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那么我借你上耍家，有啥么鱼子？那么我给大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住还大三个家？这个家主一下没喊我喊你大郎，你喊我大嫂，两个的大的路大是路大是吧？有大郎， 有个大嫂啊！我啥子？大郎重情，大事接着，请听我一个字幕。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是可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张家的楼楼兄大，妈下个李碧波，李碧波，吧吧，棒突，谁巧儿见愁？ 愿你送八万出人在军帐内，他困给下 相随，你不离走

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脸面。 差不多，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我鱼里的蛋呢？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可好子。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金子，一分五块，二十年代的五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有一个就是破人，故意不去。那个位先生一句子，我今在这应该为送的啥个礼物不能？但是屋里向一边是谁，你叫我送啥呢？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事呀，小子。刚刚各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啊，看里头两高头一切起的押金过来，照片拆开，拿张旧报纸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谁家说的话？葛么呢哈？要讨好个，要开后窗个，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往这身边带一带，拿张照片，刀刀的清清，拿板子搬一搬，后面人像坐骑自个坐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樊家玉门忘记他你屋里呀，千奇百怪，陈东身上顶他忘记的皮夹子，一口。心里想着孙子吧，哎呀，不要不说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往这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说这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不班里头一个姑娘的声音，阿外头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啊、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会稳得了你的屋里头去。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肯定不是我的。 哦哟，那个拎不清，我送不那个呀。 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这么十两把，让我看看吧。哒，再过来，刚要想搞开来。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的。 这家是三个出那个电话。 这个电话搞是搁阿弟，不是民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保证？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谁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自然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 哎， 回家去。 你哪个男的会得更硬个叫？ 起身。 他顾虑重重向后退，只把富贵与贫穷来世称。你那几下怎么又称光，你是在叫你，你是无论疼而羞是真，真心真意真心能能 放心， 你就放得了。哎呀，你刚白先生军人在爹地唱的是俺能来介绍个文林的姐姐干嘛呀？ 就不进来， 人家是晓得这个阿苏了不放心子。 哎呦，心里想是有啊，这一百个夫人有呀，不得已啊，轻易不 有天有地有那公子家生。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一不声，呀为之声 啊， 我去，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呢？ 是来我去为此五块阿弟罗海进来的中胸胶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破太太我破太太了呀，可这么差点阿弟阿叔了，给他那个做阿嫂真的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的呀！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鬼畜生来咽下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死丫头的，我倒不相信，你会不会得来黑啊？哥哥再问啊，再问这个，我倒是要去看看了。可是姑娘心里想，自个还想去看看呀。回过来，追到门根水，拿手门，一。 家是老郎等你。是的，给我猜上了。 那个手机被伢子脸上了。 你冷静住。 一个男会的啊。 不是男会的上个名堂，男会的上个名堂进来了。不是男不会嘛，可是半张面孔回顾一看看，男现在一会嘛，这样看不清楚啊。哎，他想啥子？啥听嘛？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高兴辰光，我还没是么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你刚刚讲喊个呀，外出去再看个呀，你等我摆正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老郎发生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可冯喜是开心啊！冯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米，鞋子得了一匹，直在心里欢喜，觉着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冯喜，是